佐料酱，快乐多一点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。昨天吃完午饭，我们主持人李科呢给了我一瓶酸奶，我吃了一口，我说怎么是苹果味的。李科回我，苹果味怎么了？难道你还想要安卓味的？ 好吧， 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。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晨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 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最近上海大学呢开了一门大学生情感认知课，每一堂课呢那是座无虚席啊。老师李晨呢是一名军事学博士，课堂当中他呢金句频出，有句话说，当你在一个很好的恋爱中，看谁都是可怜的，看谁的状态都不如自己。所以现在你会觉得周围的人很可怜，自己很幸福吗？ 起来，你还没出黄牌，恋爱这竞赛，你要放手一搏，放得开，不怪擅长被淘汰，后关都拍完你还在发呆，没人高贵，别人会转台，难怪在排队惨败，没人疼，没人爱，小心单身是公害，优雅的才是坏，他才会离不开，没人疼，没人爱，小心单身是公害，小心寂寞对健康有害。情人都换到第几代，你是反面教材，周末也爱着留白，一再再误会坦白，没人疼，没人爱，小心单身是公害， 减肥神器暴汗服走红了。据说穿上它呢，运动十分钟出汗量等于平常一个小时的量。健身教练说了，这个消耗的并不是脂肪，而是水分。医生表示说，长期穿通气性不好的衣服暴汗可能会导致脱水，要注意哦。 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

日本大和县近日宣布说，不再把70多岁的人称为老人了，以此鼓励年龄较高的民众更加自立和活跃。而在我们国家呢，通常认为45岁到59岁呢是初老期，60到79岁是老年期，80岁以上就是长寿期了。这么一分的话，有没有突然觉得自己很年轻了呢？ 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？ Hello Spring。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？ 笑一个。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，等待不再变得漫长，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。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，经典99 就是 爱生活。

的家长很好奇，有的家长呢会问孩子能不能在春季里面多长高一点。医生给出的意见就是要睡足，最起码9点钟就要上床睡觉了。但目前很多家长都非常的无奈，通常下班回家吃完饭都快8点多了，还想跟孩子玩一会儿，上床就得9点半了吧，再讲讲故事说说话，睡着可能就10点了。所以在孩子的大长腿跟成绩之间，你会怎么做出选择呢？